黑州初等学院、中等学院圆满建成并交付使用。竣工仪式5月4号在当地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学院职工、院儿、建设者和海州市劳动群众参加。学院建筑颇有特色，坐落在一个风景宜人的地方，后有首阳山城如屏风，前临朝鲜西海。学院有教学楼、宿舍楼和体育馆等，院儿的教育环境和生活条件齐全。教学楼里有实现多功能化和信息化的教室和实验实习室等。